哎，把它变成粪便要排出去。二一个呢，要把这个残渣当中的水分给它过滤出来，是吧？是到膀胱去啊，还是变成汗液？哎，这是传导之官的作用。另外啊，大家还要明白一点啊，这个肠子啊，你看中国呀，古代造字啊，音同意尽，是吧？肠，大家第一个明白，肠子肠子，甭管大肠还是小肠，哎，你得怎么的？你得通畅，所以这肠子通，能放屁，能改大便，它咕噜咕噜能叫，这不叫病。反过来，这肠子不动了，不排便了，是不是啊？便秘了，梗阻了，哎呦，这都是绕命的病。哎，所以肠道啊，它和咱们的经络一样，哎，经络以通为鉴，肠道呢以畅为鉴，哎，是畅通的啊，畅通的。那么第二个呢，这肠子它很长，是吧？七八米啊，七八米长，是吧？人个才多高，是吧？相当于人身高的啊四到五倍。啊，四到五倍，不单肠啊，这肠子上啊还有很多的褶皱，还有很多的绒毛，是吧？我一说绒毛，好多朋友就想到了我们皮肤上那个汗毛，是吧？啊，那个汗毛孔它是出汗的，而肠子上的绒毛，它不是来出汗的，它是来增加与食物，哎，以消化液。与营养液的接触面积啊，就像我们给大家讲肺泡，肺泡啊上面的小动脉小静脉微循环血管壁特别薄，薄到什么程度呢？吹弹得破，哎，就比那个沙还要薄啊，薄的氧气能够进去，二氧化碳能够散出来，你说它得多薄，吹弹得破，这是为了方便气、氧气和二氧化碳气在血液当中的血气交换，血液和气体之间的交换。那么在肠子当中呢，是血氧交换，营养物质吸收进来，糟粕垃圾毒素排泄出去，是不是？哎，这是我们肠道黏膜褶皱上的肠绒毛的作用。所以肠绒毛不是毛，它是非常薄的纤细的，哎，末梢的微循环血管。肠子是八九米长，是吧？我还给大家讲过肺主皮毛，咱们的皮肤啊，一会儿我们要讲到五体，也要说到这皮肤。我们说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大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成年人的皮肤把它展开两平方米啊，两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单人的床单，是不是？这是人皮肤的总面积。所以临床上啊，在计算那个烧伤的时候，一个手掌就占1%嘛，啊，按手掌面积来计算，是吧？超过10%以上的严重烧伤，超过20%以上的皮肤损害，有生命危险。所以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皮肤又能呼吸，又能排毒，哎，又能保护人体，包裹人体，维护体温，调节体温，防止水分散失，是不是？所以夏天你看好多人说，哎，我怎么干喝水不尿尿啊？哎，你出汗了。说出汗能出多少水啊？你想想一个床单它能散发出多少水，是吧？你洗一个床单一晾能晾出多少水，你皮肤出水量水分散失量是多大啊？所以气候的干燥和湿润与否对我们皮肤的健康影响特别大， 对我们肺脏的免疫力的影响也特别大，是不是？所以这儿我们给大家又讲了皮肤，是不是？哎，皮肤说是人最大的免疫器官，保护着整个身体啊，防止啊外物的侵入。第二个呢，这皮肤能喘气儿，是不是啊？能喘气儿，还能排毒啊，汗液垃圾能排毒，是吧？哎，这是皮肤的作用啊。第三呢，它还能调节体温，热了出汗，冷了起鸡皮疙瘩，是不是啊？哎，这是一个真皮的保护层啊。但是我今天重点呢，不是要说这个皮肤，因为这个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容易讲，容易理解，是不是啊？皮肤紧致的人免疫力好，皮肤松弛的人免疫力下降，皮肤上毛比较多的，你那皮肤的阳气它就比较足，皮肤上汗毛少的，毛比较短的，你那免疫力就差。所以外国人能天天洗澡，中国人天天洗，洗成肺结核了，洗出肺内感染来了。为什么？毛少，你那皮肤的免疫力差，你过多的去洗它就伤了身体了，对不对？那我今儿要说的重点是肠子。我们刚讲了把皮肤的黏膜啊，皮肤的整个面积2平米，一个床单，单人床单，那么把这肠子，大肠小肠，把这肠黏膜这绒毛都平铺了开，是吧？就相当于给一个人做拉皮儿，把那皱纹给它撑开，把这些褶都打开。我们肠道的整个面积有多大呢？科学家计算啊，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相当的大，是不是？哎，所以说有人就研究了，哦，说这么大个面积，那么多褶皱，而且里边钻的都是粪便，你说这大肠里边得藏多少毒？于是乎，在国外就传来一种方法，啊，打着养生的旗号，啊，弄根管子从肛门插进去，啊，用1到2个压往里边灌注温热的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把这水给它排出来，叫洗肠。说把肠子洗一洗，肠子干净了，啊，人就减肥了，人就健康了，是吧？真的是这样吗？是吧？这里边有多大的风险和多大的危害？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呢？我下面给大家慢慢道理。是吧？的确啊，我们的这个古代的先贤先圣啊，我们古代医家有这样的说法，是吧？说人若想长生啊，要保持肠道的肠清。什么叫肠清啊？哎，就是每天早晨上厕所把肠子里边的脏东西要拉出去，是吧？那么这个肠清是不是你插个管子把肠子里面的东西，是吧，全给它冲刷掉，像刷车一样把它刷干净呢？非也啊，非也。我们俗语啊有这样的话，说狗肚子存不住2两香油，是吧？现在人呢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比较忙啊，陪老人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家里都养宠物狗。哎，但是我们养宠物的人他就知道一个常识，这养狗也好养猫也罢啊，不能喂的太多了，就像养花一样，是吧？花啊不浇水都旱死了，水浇多了根儿就烂了，养宠物不喂就饿死了，喂多了就撑死了，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平衡，是不是？那么俗语说，说狗肚子存不住2两香油，什么意思？就是这狗啊尽量饿着养，一旦喂多了提前衰老，提前死亡，提前得病， 是吧？这是养宠物狗都知道的道理啊。那下面呢，我就说人这肠子，肠要肠清，绝对不是你肛门插个管子把里边来个清扫垃圾，而是要人恢复自己的自洁的能力。什么叫自洁的能力？少吃，勤吃，排泄畅通，是不是？你看现在的什么糖尿病、高血压病，这些富贵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都是随着人的肚子越来越大而发病率越来越高，是吧？医学上把这个将军肚，肚子比腰粗的这个现象，这个病理现象啊，叫向心性肥胖啊，向心性肥胖啊。于是乎啊，就有人说了啊，你这赶紧洗吧，把肠子里边东西洗掉，将军肚洗掉了，洗得掉吗？洗不掉，还会洗出祸端来。什么道理呢？哎，就是告诉大家，水至清则无鱼，肠至清则无氧，是不是？所以好多呀，常年的洗肠子，一个是外边插水管子洗，一个是里边常年吃那些跑肚拉稀的减肥茶减肥药去洗。你是跑肚拉稀了，是把肠子拉的什么呢，里边很干净了，结果呢，哎，人就会出现心冷胆寒之症。什么意思？抑郁症。大家注意啊，现在因为吃跑肚拉稀的药、洗肠子、过度减肥而出现的抑郁症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肠子我们到底要不要洗？哎，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乱洗。因为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肠子里边是有细菌的。这个细菌多少呢？新生儿的细菌占到 90%， 老年人的肠道益生菌只有 10% 几，差别是天差地别的。所以人体的衰老、恶性肿瘤环境的生成，都是根据人体肠道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引起的。所以乱用化肥、农药，乱用抗生素，乱吃泻药，饮食上再不节制，是吧？那么肠道的内环境被破坏掉，那么人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症。我一说营养不良，好多人就想到了缺铁、缺钙、缺锌。告诉大家，这个不良不是缺，而是不均衡。啊，你看有人很胖，到医院检查贫血缺铁，我这么胖还缺铁还缺钙吗？是吧？它是营养的不均衡啊！不要一提不良就是缺啥，是不均衡，不均衡是最大的病，是不是？那么一旦呢，你通过物理方法把肠子褶皱里边的对人体有益的细菌洗掉了，你对肠子的生态环境就破坏了。就好比啊，野草啊，那诗里边怎么写的？野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赶上小区或者马路边铺的那个人工草坪，是吧？一旦连续十几天不下雨，清洁工再忘了这个园林工人再忘了浇水，你那野草一旦死了，春风吹它生不了。为什么呢？那是人工的，它不是自然的，它没有生态环境。所以恢复肠道的正常生态环境，恢复肠道对于生命健康有益的生态菌的环境，才是人体营养均衡健康的保障。所以现在啊，在全国啊，新的环境才是人体营养均衡健康的保障， 所以现在啊，在全国啊，包括在全世界，是吧？啊，喝酸奶呀、啊，吃这个双歧活菌呐、啊，是不是啊？哎，包括吃这有机食物啊，啊，避免乱用抗生素，抵制减肥药，抵制拉肚子药，你看，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这就是人们对肠道健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吧？那么肠道的细菌应该有多少呢？1公斤左右，啊，1公斤左右。所以呀、啊，长时间慢性腹泻，人体就是一种消耗，对资源来讲也是最大的浪费，都走了过堂道了，是不是？所以呀、啊，我们古代的先贤先圣说大肠者传导之官，他怎么传导啊？你都走了过堂道了，他不叫传导，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说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是吧？要想富，先修路。你这路高速公路修过去，你连个停车站都没有，你这些东西怎么往出运，是不是？哎，所以沿海为什么那么多城市都发达起来了，它富裕起来了，它发展起来了，哎，就是啊，通过这个高速路，通过这个铁路，通过这个高铁，把的好的东西运来，把这地产的东西运出去，它有了交流。所以肠道啊，大肠这个传导之官，传导之官绝对它不是一条道，它是传和导，不是光在肠子里边的传导，是肠子和膀胱，肠子和五脏六腑之间的传导，不光是纵向的，还有横向的。哎，所以现在微生态学家又来研究了，哦，肠道里边的褶皱，肠道里边的益生菌，它决定着你放香屁还是放臭屁。老放恶臭的屁的人，为什么肠子容易长肿瘤？老拉稀的人，为什么肠子发炎，黏膜水肿长息肉，息肉容易变成肿瘤？常年便秘的人，为什么人要长斑？垃圾通过肠道吸收入血，你看。所以益生菌呢、啊、肠道的益生菌群的建立，它不是吃药，它是春风吹不尽啊，是这个野火烧不尽，是春风吹又生。所以健康的肠道，它是表现在皮肤润滑方面，它是表现在吃什么什么香，排泄畅通，不放个臭的屁方面，它是表现在把多余的脂肪垃圾给它拉出去，甚至给它消耗掉，把将军肚不是给你饿回去，是用人体的平衡代谢细菌分解把它消耗掉。所以呀、啊、现在生活的频率越来越快啊，人们都在吃快餐，是吧？什么东西都要速成的，加速的啊，其实快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养生啊，养生调节主张慢，慢工出细活，当然了，它也不是越慢越好，它是慢慢的恢复人的自然的本能。所以微生态制剂双歧活菌，它是养我们的微肠健康，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它不是泻立停，也不是通便灵，更不是什么消炎药，它是肠道益生菌的营养，给肠道种树种草，给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补充到健康人的水平，补充到什么呢？1公斤。有了这1公斤1000克的益生菌的肠道的营养，你的肠子那就是个春暖花开的肠子，是不是？你那个肠子就是个百毒不侵的肠子，你那个肠子它就是能够自我解毒排毒，又能分解产生维生素，又能帮你钙铁锌硒维生素 来制造补充的一挂好肠子，多大的面积，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是吧？所以说你说我吃益生菌，吃双歧活菌因子，我三天就见效，那是骗人的。有的人说我吃了七天，我便秘了，那都是你心理作用，是吧？吃双歧活菌因子7到15天，你的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才刚刚的全面开始，头7-8天都是个预热。你说这双歧活菌因子在肠道什么时候起效果？1到2个月全面在起作用，但是还是小树苗啊，你今年种树就得今年结苹果，那不行，怎么也得3年的树才能开花结果吧，是吧？所以我们肠道益生菌补充什么时候才能开花结果呢？半年到1年以上。什么时候它能恢复自理，你不用管它了，是吧？2到3年，你的肠道完全恢复到一个年轻态，你就到这个时候你不用再吃活菌了，你肠子也是好的。但是间断性的补充去调养，去防止它再有生态的破坏，这是养生的关键。所以养生里边没有啊一时努力管一辈子的事，没有。人只要活着我们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改错啊，调养啊，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啊。所以养生啊，是人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做到老，一辈子的好事，是对身体的善举啊，希望大家把它做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肺脏的这个脏腑系统，一脏一腑，一体一官，这一脏一腑我给大家做了介绍了啊，讲了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一体呢，我们给大家讲了人的皮肤啊，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个皮肤啊，你是长荨麻疹呢、啊你是皮肤啊老过敏，你还是动不动皮肤就起湿疹，哎，你不要单纯的认为哦，这是皮肤科的病，我在皮肤上抹点药就好了，那个做的都是表面的文章。人生百病，根于无脏。所以当你皮肤的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谁是皮肤的根，是不是？哎，祖国中医说肺主皮毛啊，肺主皮毛。哎，包括呀，我们从这个养生保健预防的角度去讲，那个皮肤的粗糙，老年的那个瘙痒症，皮肤的那个干燥症，你都不是在皮肤上抹抹药啊洗洗澡它就能解决，解决不了。一定要内调于脏腑。调于什么脏腑啊？调于肺。啊，肺的脏腑养生直接影响到皮肤。那肺的脏腑养生，肺有什么特点呢？喜湿、恶燥、胃寒，主人一身之气，是不是？那是不是肺脏的养生我们就得花大价钱吃管肺的保健品呢？啊，非也。其实真正的养生是不花钱的，真正的科学的养生调理，哎，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它都是免费的，是吧？你像啊，在养生文化体系当中，我们不花钱就能养皮肤，就能养肺脏的方法，哎， 当属我们的归西疗法，是吧？我一说归西疗法，好多人认为，哎呀，不就是喘气儿吗？非也。你如果把中医的养生导引之术就简单的理解为广播体操了，那你就太肤浅了。中医的归西疗法是吧，是传统的气功养生的基础啊。我们不讲气功养生，我们只讲归西法的调息。另外大家注意这个息，我一说调息，好多人就写呼吸的息啊，喘气儿那个息啊，这又错了。立正少息是吧，什么叫少息啊？就是稍微休息啊，稍微休息。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很多人呢他是休而不息啊。你包括躺在床上你在失眠呢，你是休息吗？你不是，久而久之得抑郁症了，是不是？哎，还有人失眠，他吃安定片，吃完了药物把人麻醉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推都推不醒，是不是？麻醉药物安眠药物过量的昏迷了，你休息了吗？你那不是休息，你那是昏死过去了。所以休是休，息是息。休修的是体，人这一嘎子这一块往上一躺，这修的是体。而息呢，大家注意这个息字怎么写，上面是一个自己的字，下面是一个身心的心。所以休息的息，息的是什么？息的是神，息的是身，是不是？所以人休息是身心方面的修养。如果你只注重体的方面，而呼吸忽略了身和神的方面，什么是身？身就是我们的内脏。所以休息是心神同养，是吧？好了啊，解释完这一对词了，我们回来接着说这个调息。其实调息调的是什么？好多人认为就是练肺子喘气儿，非也。它调的是五脏的节律。说五脏的节律还能调吗？能调。是不是？平时啊，我们在元气足的时候，受元气的滋养，五脏六腑它是全自动的。到点儿就困了，到点儿就醒了，到点儿就饿了，到点儿呢就吃饱了，你看它非常的有节律。但是呢，当人体过于紧张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时候，生气的时候，疲劳劳累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见过这样的人吧，喝酒喝醉了，倒头就睡，鞋子衣服都没脱，脖子都没枕枕头，我在那儿睡着了。你这样睡一宿，他的经络是瘀阻是不通的，他的五脏气血的运行是混乱的，是不是啊？回过头来呢，哦，你说我今天喝醉了，是吧？我把衣服都好好脱了，又简单的洗了一个温水澡，甚至呢泡了泡脚，又喝了碗醒酒汤，哎，枕好枕头，盖好被子，床头又放了一大杯温热的水，是不是啊？喝好了水，人在睡，促进了排汗排尿。你第二天，你和那个穿着衣服宿醉一宿的那人比，你谁舒服？是不是？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把一个人如果简单的看成一部车，你精心的保养去驾驶，和你把这车呀当成仇人的车啊去胡造，是不是啊？去破坏性的驾驶，你这车的寿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呀，人不是一部车， 人比车要精细的多，所以调息，归息疗法的调息，表面上看是练喘气儿，而实质上呢，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它调的是神经的紧张兴奋性，它调的是五脏的节律，它调的是气血运行的规律，逐渐的让它回到轨道上来。所以归息疗法的时候，饱餐之后是不能做的，醉酒之后是不能做的，啊，一定是人躺在床上或者靠在沙发上，全身心放松，全身心投入的去让你的五脏由原来错乱的状态回到它应该有的规律放松自然的状态，是不是？所以说归息疗法表面上是吐故纳新，是不是 啊练肺的呼吸，而实际上不是空气治病，是节律在养生。有效的节律调整，让我们的五脏回到一个什么呢？自然、和谐、统一的状态。哎，这是不花钱的养肺脏，又能调五脏的归息疗法。那除了归息疗法养肺脏，哦，还有一个啊，你看那常年便秘的啊，说话没精神的，老是低血压，老是皮肤过敏的，还有一个不花钱的丹药，是吧？说丹药哪有不花钱的？有，是吧？早晨五六点钟的太阳，是吧？我在十二正经养生的时候给大家做过介绍，人有十二条正经，是吧？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对应人体十二关。啊，哪十二个官啊？是吧？对应着人的什么呢？心肝脾肺，是吧？心包膀胱大肠小肠胆囊，是不是十二关？也就是十二个脏腑。啊，每个时辰都有一条经络，都有一个脏腑来主管全身的气血的运行。我们中医呢，把这叫当令。所以说呀，这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吧？外国人干什么事儿，他可方便，是吧？啊，什么上山呢，春游啊，我们星期礼拜天去啊，是吧？我们还什么日子放假去？你看，这是外国人，啊，中国人不成，啊，中国人要看时辰，是不是啊？哎，要选这个吉利的日子，啊，这和什么有关呢？啊，有的人说这是封建迷信。是吧？那你说早晨，是吧？卯时上厕所，和你半夜五更上厕所改大便，哪个习惯好，哪个习惯不好啊？是吧？哎，所以中国人呐，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有对与不对。什么叫对？你合理了，它就对；你不合理，你不合时宜。你像你正吃饭点儿，你又治痔疮，你又治肠炎，又治便秘的，你就不合时宜。那么十二正经养生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你几点起床和几点睡觉，直接影响着体内的阴和阳的变化。那么早晨早起，早到什么时候呢？和太阳哎，一同上下班。黄帝内经上说叫与鸡俱兴，啊，什么叫鸡啊？晨鸡报晓，太阳一出来了，公鸡打鸣了，晨鸡报晓。晚上呢，啊，老雁归巢。一到晚上巧盲眼了，鸟都归巢了，是不是？你还在外边顶着月亮搁那跑步呢，啊，披星戴月的搁那什么呢？散步锻炼身体呢？你说是你精神病啊，还是我精神病啊？对不对？所以人不要点灯熬油，要合乎天道。 你说这是封建，你说这是迷信，我告诉你，这是中国人的老祖宗的智慧，比科学还科学的东西。所以这叫什么？叫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这个和肺脏有什么关系？哎，关系大了，就大了去了，是吧？你早晨起来做一做归息疗法、扩胸运动，你在院子里、小区里溜溜弯，我告诉你，你呼吸到早晨的这个空气，那个就是免费的十全大补丸。反过来呢，你说我呀，睡觉睡到太阳红，睡懒觉，昨晚熬夜12点睡的，今早上到10点钟才醒，我也扩扩胸，我也锻炼锻炼，对不起，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过了这个时辰没有这个时辰的阳气，你再吸吸不着了，对不对？那还有啊，老年人说，我比你说的还早，太阳还没出来呢，二半夜早晨3点钟我就醒了，我就起床锻炼身体了。我说那你是要早着中风啊？为什么呢？因为早晨2-3点钟，用中国老百姓的俗话来说，那人还没起来呢，公鸡还没打鸣呢，狗还没叫呢，你起来你吸的是阴气，不是阳气。所以老人呐，即使你醒得太早，你记着我一句话，太阳没出来你别瞎折腾，是不是？啊，你看现在有的人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那过的是鬼的日子，是不是？哎，所以人就得过人的日子，是吧？太阳出来了你动换，太阳落山了你安静。你说我醒了我烦，烦是有新的欲火，怎么办？你归息疗法，你养肾精，你补润肺气。所以把错误的生活改了，你错误的脏腑经络的运行它就回归到正常。你错误的生活造的是病，你正确的生活造的就是健康。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是以卖保健品、吃保健品为主，应该是以科学的生活方式为主。那当然了，卖保健品是干什么的啊？它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是不是啊？因为企业有发展，你才有实力来讲这些知识，投入这些什么呢？广告啊，包括文化的宣传呢，是吧？你说我想做慈善家，你自己都穷的裤子穿不上，叮当乱响，你都穷那样的，你拿什么做慈善家呀？是不是啊？慈善家不是说我捡矿泉水瓶完了我捐钱，不是。孔老夫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不是？哎，所以什么是做慈善家？你做善事，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功德，有益于健康的事儿。哪怕你只说一句好话，你一分钱也没捐，我告诉你，这也是大功德，只此而已。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与博一相约，与健康同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肺的脏腑养生篇当中，对于肺的这个脏腑系统，一脏一腑，说的是肺和大肠啊，肺经和大肠经啊，一体一官。哎，我们今儿呢要说说皮毛和人的这个鼻子，它在秋三月养肺，在整个肺的脏腑系统养生篇章当中的重要的意义。我们呢讲了早晨早起床，晚上早睡觉，对肺的魄力的调养。那么今天呢，哎，我们书接上回啊，先说说这早睡早起好身体 里边的奥秘。而后呢，再说说常见的皮肤免疫失调症当中的什么荨麻疹啦，啊，什么白癜风啦，什么皮肤为什么会出现银屑病啊，以及皮肤为什么有的钻风，为什么有的不出汗，为什么有的人长得白，是吧，为什么有人长得黑啊，这里边都蕴含着啊非常丰富啊非常有趣非常深奥的五脏的文化。我们今儿啊先来说这个早睡早起好身体。我们常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什么是张？张就是把这张弓拉满，是吧？什么是弛？哎，就是把这弓箭放松。张弛则阴阳之道也。白天的兴奋就是张，晚上的放松呢，哎，就是弛。那作为一个人，是吧？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年轻人他总愿意睡懒觉啊？啊，为什么到老了失眠的人越来越多呀？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和我们的肺脏的张弛有度和肺脏的收敛是密切相关的。人呢，在青少年的时候处在生长发育期啊，所以吸收的多消耗的少，他在攒元气，他在养五脏，他在长气血，他在长筋骨皮肉，所以他是收敛的阶段。你赶上人到了老年呢，是吧？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年标准是60岁往上啊，60多岁往上。中国呀，《黄帝内经》定义的老年标准是什么呢？是56岁啊，7、8、56岁人生的转折点。那我们还是按国际惯例来讲吧，60年人一甲子，两个甲子120岁人近天年啊，120岁人近天年嘛。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天年论，哎，就说的是人的终极之寿120岁天年啊，天年。那么年轻人他为什么老睡得香啊？他老睡不够啊？为什么觉那么好啊？因为他要收敛。因为睡觉的过程当中就是收敛的过程，就是长身体的过程。所以说你看那个月科里边的小娃娃，青少年儿童，他睡得都非常实。但是现在呢，是吧，好多家长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是吧，自己啊熬夜上网，自己呢熬夜打麻将，哎，他也不让孩子睡，甚至直接给孩子一个电脑或者一个手机让孩子玩游戏，这都是没正事儿的父母。孩子该收敛的时候你不让他收敛，你不让他蓄积，所以现在孩子得近视眼的特别多，都是晚上看电视看书或者玩手机耗伤了肝血，是不是？还有是吧，现在孩子得多动症的特别多啊，得多动症特别多，小儿肺炎的特别多，是吧？什么道理啊？感冒的也特别多，都为肺部敛气之症。那什么叫肺部敛气啊？就是你晚上不睡觉， 收敛的契机没有收敛好。那么恰恰相反，为什么现在人到中年，人到老年，晚上入睡难了，开始失眠了，是吧？入睡难，我在失眠病、失眠的这个症状的专题知识讲解当中讲过，头半夜归心管，后半夜归肾管，是吧？前半夜入睡难叫心肌缺血。为什么心肌缺血？因为心脏有欲火啊，人的欲望啊太大了，生了心火了。谁来扑灭心火呀？好多人说那应该是肾水啊，没错，是吧？但是别忘了中国人的那句俗话，远水解不了近渴，是吧？那么心火靠谁来？用近水啊，近得楼台先得月，用近水来把它这个熄灭它，就是肺的收敛的能力。肺为五脏之华盖，它是一把大雨伞。哦，心火太旺了啊，怎么来克除这心的欲望啊？啊，肺能收敛之气。所以我为什么教大家归息疗法来调养失眠呢？归息疗法它调的是五脏的气息，而最直接的它就是用肺的津液、肺的气息来化解心的欲火。所以失眠睡前做什么？做归息疗法啊，做推任脉的方法，用红花盐水木桶玉足的方法，都是在敛心火，收敛心的欲火啊。这是睡觉的问题和肺不敛气的病症。那么睡觉别光研究睡，我们还得研究它能不能起来。说人生啊，最幸福的事莫外乎于睡觉睡到自然醒。那这个自然醒到底什么是自然呢？就是自然而然的按时辰按点儿的人就醒了，人就觉醒了。几点钟啊？啊，夏天呢应该是四五点钟，冬天呢应该是啊六七点钟。那春秋呢？啊，春秋应该是五六点钟，是吧？有人说了，那你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啊？啊，还要具体啊？好，那咱们就按科学数字来计算啊。现在网络发达，手机发达，是吧？天气预报更发达，那咱们就按科学数字来计算啊。现在网络发达，手机发达，是吧？天气预报更发达，请参见你当地天气预报，你当地的日出的时间，是吧？谁说中医不科学啊？是因为中医那个时代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更加的自然化。说现在中医为什么越来越科学了？不是它越来越科学了，是现在越来越数字化，越来越生硬化，知道不是？说我们早晨起床的点儿，什么叫睡到自然醒？就看当地的日出时间，这个是百分百的准确吗？啊，百分百的准确。但同时，它也有谬误。有人说百分百的准确怎么还有谬误啊？打个比方啊，说现在呀，我们这地儿的日出时间是早晨五点整，那我就应该五点醒吧。但是今天日出时间是五点整，但是我们这儿今天多云，哈哈，多云转阴，有小雷阵雨，结果早晨是阴天， 太阳出没出来？出来了，被云彩挡住了，挡住了。那我们该不该五点醒？是吧？你说百分百准确就应该五点醒，是吧？但是有云彩挡住了，阴天，人们睡觉睡得都比较沉，所以就五点半六点醒了。那你说准不准？准确。它不但和数字时辰对准了，它还和天气的阴阳变化对准了。所以我告诉大家，自然醒，自然比那钟点准。啊，虽然日出的点是五点，你应该五点醒，但是因为阴天，五点半才感觉到那阳气达到了日出的阳气，那么你五点半醒，六点醒，晚了一点，这就更合乎阴阳之道。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对不对？哎，这就叫自然之道。那这个和肺脏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睡觉是肺的收敛之气，那么醒了呢？醒了就是肺的发散之气，是不是啊？肺的发散之气。你说我醒得太早了，天没亮我就醒了，说明你老了，说明你肺已经不能敛住这个气了，是吧？啊，你说呀，太阳都晒屁股了，我还没睡醒，说明你是未老先衰了。什么意思？说明你过度疲劳，肺不张。肺是张弛有度，你没有那个兴奋劲让人起来，是不是？这块啊，可能不大容易理解，是吧？那就举个生活当中的实例，大家就容易理解了，是吧？说呀，一个好的汽车，你是不是得能打火能灭火啊？打不着火，这车开不走；打着了火，这车老灭不了火，一直把油烧干了才灭火，这车也要报废。所以人生啊，如果是一部车，我们就应该勤开勤保养，能打着火，还能定时的灭火加油，说明这是个好车。打不着火，电瓶的电耗没了，甚至啊，这车呀就是灭不了火，把油都烧干了，烧的都爆了缸了，这车也自然报废了，对不对？所以叫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这是肺的敛气的功能和发散的功能，这是结合在睡觉上，是吧？早晨没到太阳出来就醒的是人老了，肺不敛气。早晨太阳都出来了，你还没醒过来，是你的肺气不足啊，肺气不足，身体太弱啊。你包括这天你什么游泳的、泡温泉的，头一